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 Hello everyone. It's a beautiful Thursday afternoon. Great to see you guys again. It's great to see you. Yes, and it's great to learn stuff about English. 太好了， Great to learn stuff About English. To melt stuff. To melt stuff. I like melting stuff. Melting stuff. 这是我们老友记的梗啊，大家应该知道了。好，来进行今天老友记第61讲。刚才上周呢说了这个 Rachel 独立女性的故事。独立女性不仅要自己找工作，还要自己生孩子。 Yeah, you gotta raise a child on your own. 其实独立女性啊，单身妈妈是非常辛苦的。 Yeah. 在好像我们懂似的啊。 Yeah. 在今天这一集当中呢啊，在 Chandler 跟 Monica 的婚礼上， Rachel 呢发现自己要准备发现自己是否怀孕了这件事情。 Yeah. She feels like she might be, but she's not sure. 就是非常的不确定、mm-hmm. 啊。于是呢他们就采用了现代这个科技的方式啊、mm-hmm. 来检验是否怀孕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啊，这件事情上呢就出了一点点小问题。就一开始呢菲比在跟他开了一个小玩笑。 嗯。 菲比让他觉得自己首先是没有怀孕。 嗯哼。 看一看这个 Rachel 是什么反应。结果没想到 Rachel 真的就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不能接受，然后就哭了。 特别失望。Yeah, she was really upset. 可是就是听菲比讲这些钱，他自己也不太确定他到底 准备好了没有。 对。然后就是 you know, I'm not sure. 结果被骗了后呢他就知道自己的怎么说 真实的心意了、 yeah, what she really wants. 对，菲比告诉他说你没有怀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mm-hmm. 他难过的哭了出来。 Yeah, she started crying, she was really upset. 然后大家给了他纸巾让他擦眼泪啊之类的、mm-hmm. 觉得 Rachel 演得真的特别好、 mm-hmm. 后来呢菲比看到他这个表情以后再告诉他真相啊，说这个检验的结果呢是 positive, it's positive, 是阳性的， 对， 所以证明你确实怀孕了、 mm-hmm. 那这个时候 Rachel 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特别高兴。 Yeah, 她才明白自己内心原来是非常想生一个 baby 的。 Yeah, she really wanted to be a mother. 啊，看这菲比是不是挺聪明的 ？Yeah, she's smart. 有一个这样聪明的朋友，那真是一生何求啊！ 这就特别适合她的这种菲比逻辑， 对 吧？ 喜欢搞怪。 对 ，she's just weird, but it works. 她就是不走寻常路。 嗯哼。 哎，但是很多时候呢，生活中就需要这样的人，否则的话。太没意思了 yeah, 非常非主流，然后就是需要自己怎么说 she makes little things happen for herself, you know, 都是为了自己 他要安排一些事情出现，安排一些事情发生，所以这生活就是套路 对，不然生活就太无聊了 菲比的生活就是套路、 yeah. 没有套路就太那个了，所以啊他的朋友经常被整是吧，但是这样也很有意思啊！一群人当中总得有一个人是玩套路的吧、 mm-hmm. 是吧，但是不要太有恶意，不要伤害别人哈。好了，我们来看这周呢课堂答疑有哪些问题啊、 okay. 第一位同学来自雨欣、 嗯、 老师我看美剧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台词叫做 dig in dig in, 这到底是不是表示吃饭的意思啊、 mm-hmm. 是吧， 是 啊，表示吃饭的意思， 因为 dig 就是挖对吧，然后 in 呢就是进去，那它字面翻译就是挖进去， 挖进去， 那你想一下，我在你面前端着一个盘子，然后就放在你那边，然后说挖进去吧，那你可以想出就是一个拿着勺然后就这样吃嘛， 哦、嗯、开挖了 啊，对啊，开挖 开挖了开挖了， 所以就中文应该也有类似的吧、就是、 中文就说开饭开吃、 啊、 开吃了， 嗯，有没有一个更形象的，就是你说出来的时候别人就在脑海中里能看到这个场景，就是一个人就挖进去这一些你呢就开始、啊、哦，就因为中国我们用勺用的少， 我们用勺对，我们是筷子用的多， 对，筷子用的多，那是能不能说搓进去可以吗， 好像我们说 动筷子了， 动筷子啊、 或者是请问大家咱们有没有这样的话， 类似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可以说吃开餐，可是可以说的更形象一点， 开饭了， 开饭了、 都没有那么形象的， 把脸埋进去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把脸埋进饭盆吧， 对对，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如果有一个中式的这样的说法 还挺可爱的我们来想想有没有啊，大家都跟着想一想、 大家帮忙想，在聊天室里想一想、 哎、这个表达日常生活中用的多吗？ 嗯，也不能说多，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说开餐的方式，可是也不少，因为很多人会这么说。 行，那还是、还是有， 就是口语，就是口语， 口语 可是不是像你know大部分的情况都会用这一个说法的。 那您看都开发了，有没有表达狼吞虎咽的意思呢？ 狼吞虎咽，我听懂吞，然后我感觉很像 吞咽， 咽， 使劲吃， 对， 大口大口的往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狼吞虎咽的意思有，那有催促别人快点吃的意思吗？ 没有，不是在催别人吃，而就是你就放开的吃吧，不用想到什么该吃东西的样子或者什么面子，你就吃吧，把头迈进去 ，it's like that， 别拘束。赶紧吃 啊！对对，大口的吃、 那这个一般都什么情况下用呢？我想刚才老师已经说了哈。 就情况这个就看人了，看然后看你了，都可以，都可以。我感觉好像，就任何情况都可以这么说。 好，有同学说了，中文呢，咱们说动筷子， 动筷子， okay、 动筷， 动 筷了吗？就可以了， 也有一点像吧， 有点像哈、好，这第一个问题，芝华塔尼欧问了第二个问题，老师有一句这样的话哈， The reason the waiters followed Jerry was because of his attitude。 哎啊，这些服务员们都跟随着 Jerry 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这个人很有态度，很有态度。好了，这里有个句型，The reason why 什么什么 is because of something。或者是 the reason why 什么什么 is because that 怎么怎么样，这是不是正确的句式？ 对，这个句子呢，其实严格上来说它的语法是错的，应该有一个 why 从句， the reason why the waiters 对吧？可是在口语中我们经常就会把这些从句的 that 或者 why 或者 where 经常就会省略，所以就 you know That's why 口语较为随意啊，较为随意，所以这句式还是算正确的。 Yeah, it is 啊。那么，如果是正确，它是正式的用法吗？正式吗？ 没有一个没有正式不正式的，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我感觉就是英文口语呢在进化，然后把很多的这些没有用的词都给弱化了或者省略了，所以就算我再给一个演讲。我很有可能也这么说 ,the reason the waiters, 所以就是如果你加进去呢也可以，你不加进去也可以，然后没有人会听到一个觉得这个是官方或者正确的或者正式的，而另一个不是。 哦、 对，现在就是 you know, 就是这样的，就是都可选了、 行。 可是如果写作呢一定要加。写作就比较严格。 哦，写作严格、口语较为随意。 对。 口语中能不能直接换成the reason is something? 如果你说 the reason the waiters follow Jerry is 怎么样，可以，可以，就是 that 或者 why 从句给省略了，可以 ，that's fine。 哦，他说 the reason is something，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改一下这个句子的语法了，它的句型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说，两句话，你可以说服务员们都跟随 Jerry，the waiters follow Jerry。第二句 ，the reason is。什么什么什么 ,his attitude, 分成两句话可以，可是如果你要同时有 the reason, 你要有 the waiters, 你也要有 Jerry, 然后 attitude, 那这个时候就没法都放在一个句子中，有一个宾语、然后一个主语，然后不用一个从句、对，所以这个语法就坏了 啊、就不对了， 就严重的坏了，就听不懂了OK, 所以就只能分成两句话了。 好的，第三个问题来自 step by step、 okay、 啊，一步一步来啊。 嗯， 他说我在一个电视节目叫《杨澜访谈录》当中呢啊，看到了表达这个一对一呢是 one on one， 啊，这是很对的，是不是？ 对 yeah, yeah. 一对一的采访啊、访谈啊，这个很好。但我在书上又看到了一个叫 one to one， 对， 也是一对一。 yeah. 我就查了一下，这个 on 和 to 有各自的意思了。那您看这两个短语还有区别吗？ 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通用的 ，OK， 都是代表一对一的意思。可是有时候我们说 one on one， 我们是想要强调就是就咱俩两个人啊、可以开放， 你可以就直接说出来，也可能是在强调这个就比较亲密的感觉。所以比如如果你要说老板想要跟所有的员工们聊一下他们今年工作的表现怎么样，可能会比较想要用 one on one， 就是不想要给大家压力。OK， 就是这个时刻你可以跟老板说任何话，什么这种感觉。 哦、oh. ， 对，那 one to one 呢？它只是在强调就是一比一，一对一，然后就是什么比较公平，什么也许是一个这样的，所以就只是在强调形式。 哦、oh. ， 对，所以它唯一的区别上就是你用法，然后这个带过来的感觉。意思上都是一对一、 哦、可是您看哈，这种访谈这种形式的话，主宾在一个屋里、 嗯、 是吧，又没有别人， 对， 完最多一个摄像、 嗯、 在那地方，然后就是可以敞开了说， 对、 啊、 这个 不顾忌什么， 所以他们用的 one on one， 哎，比较私密一些。 对，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那个人在采访对方，然后他说 one to one， 那采访当然是 one to one 了， 可不是吗？ 对，所以、 啊、一对一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肯定会用 one on one， 会感觉比较对、 啊、有那个氛围一些。 对，那 one to one 对方就是反应就是有可能是一次同时采访两个人嘛，就是这感觉就很奇怪、 哦、嗯，所以还是 one on one 比较适合采访这种情况、 yeah. 啊、就是一对一没别人。 对，当然如果你说 one to one 也可以了，能理解，然后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啊。 one to one 主要是强调这种一对一的形式、 嗯、 主要是形式，不是一对，有可能是 一对多， 一对多， 多对一， 多对一， 对， 是吧？ 嗯， 好，就是这个区别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啊！以后提问呢，都把问题发到我的微信上 ，goinforgold 2018。同时，我们的课堂语音互动呢，也是发到这个号上了。 嗯， 好，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第八季第一集。虽然没有结婚，但确定怀孕之后呢 ，Rachel 还是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How much longer? 30 seconds. Can I miss it?Rache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f it's positive, we're gonna. Oh, I know. I know. You do. Okay. It's time. Oh, no! Go ahead, Rachel. Oh, wait, you know what? I can't look at it. I can't look at it. Somebody else tell me. Somebody tell me. Okay. Okay. It's negative. What? It's negative. Oh. Oh. Well, there you go. Phew. That's great. That is really great. Great news. You know, because the whole, not being ready and kind of financial aspects, all that.Wow, this is so just the way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Well, then great. Mm-hmm. It's gone. This is so stupid. How can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It's negative. No, it's positive. What? It's not negative. It's positive.Well, yeah, I lied before. God, now you know how you really feel about it. Oh, that's a risky little game. Are you really gonna do this? Yeah. I'm gonna have a baby. I'm gonna have a baby. I'm gonna have a baby! 第八季演到这里啊、嗯、大家的跟这些主角们的这个经历都已经是跟随着他们在起伏了、 yeah. 这心情已经完全入戏了。 Sure, yeah. I mean, you know, for a lot of us, we grew up with friends. You know? 已经和 friends 一起共同成长八年了。 对。 你想这一段里头真的是很多的戏剧冲突，一开始好紧张。 Mm-hmm. Yeah.、 啊大家在等着看那个验孕棒的时候，就不知道结果是如何， 嗯、 等待的心情。 对、 啊。然后呢，啊，失望的心情。 对。 没有，突然间又好起来的这个心情。 对。 一惊一乍的，但是高血压都要犯了。 非常有很多的反差，这边就是一下 Oh my God， 然后一下另一种 Oh my God， 对、啊、哎呀，人生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啪一下到谷底，然后啪一下又到谷峰的这种感觉。 嗯， 好，我们来啊，看一看这台词不是很多，但是都很经典。 Yeah，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在那个洗手间，对吧？然后 Rachel 就在等嘛，然后特别着急，然后就问 Phoebe 说 How much longer？ 还要多久？ 嗯，还要多久？所以他就问了一句 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longer？ 嗯， 还要多久？还要等多久？ 对，还要多久？还要等多久？ 嗯，还要等多久？ 对，那英文可能就不会用等了，我们就说多久？还有多久？ 他把那个 long 加上那个 er 形式、嗯。 对，所以我们说 how much longer。 这是今天的第一句连读。 嗯，那这一句呢，就其实特别好，因为它就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变化，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其实就是我们开头有一个双元音啊呜的音 ，OK？ 很多的学生都喜欢发成一个哦的音，所以就会发成 how much。OK， 然后就这个哦的音英文不存在，所以大家要发成哈。哈哈笑的哈，然后再嘟嘴 how， 所以不是 how 而是 how， OK， how much， 发 much 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这个 ch 的音是要嘟嘴， how much， how much， 别发成一个中式的七的音， how much， 这个七跟 ch， 这个音质上呢，对一个老外来说是区别还是挺大的， OK， 会导致一个很重的口音。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有一个 longer， 那这个就不难了。I think it should be pretty easy。有两种发音，一个是一个歌的音 longer， 然后这个比较常见。可是有时候说快的时候呢，嗯，这个歌的音就听不见了，就直接用一个鼻音 longer， 就有一个嗯的音直接连过去。这两种发音都会见到。回头我们可以再听一下 Rachel 是怎么说的。你们能听到一个歌爆破吗？还是就一个鼻音？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吧。 嗯，好。 好 How much longer? 30 seconds. 嗯 ，So I'm pretty sure 他这里发了一个很轻的一个歌的音。How much longer? 这个的这个音特别弱 ，OK？ 可是是有的 ，OK？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双元音 of， 然后 much 结尾要嘟嘴 ，OK？ 这如果发错了呢，就会导致口音 ，OK？ 好的，别看这小句子只有三个词、嗯、啊、嗯，重点在前面两个， 对， 不要读成 how much， how much 这是错的， 对 ，how much， how much， 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longer? 嗯，对， 这就对了。 Yep. 好，新同学们，咱们练这句话。其实呢，这个过程也不是很长，就几分钟。 嗯， 但是对他来说呀，这个等待的心情啊，度日如年。 Yeah， 时间过得太慢了。 It's an eternity。我们会说 It's an eternity， 就像永恒那么久。 对， 人家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嗯， 这一分钟啊，都像一年一样。 Yeah， 就像永恒一样，永远一样。 所以就一直催 Phoebe， 就 How much longer？ How much longer？ 其实还有多久呢？就还剩 30秒。 30秒。 Phoebe 就说 30 seconds， 半分钟而已、哈。 30 seconds。 这个时候 ，Monica 突然冲进来哈。 Monica 说 ：“Did I miss it？ 我错过了吗？我来迟了吗？ 了吗嗯。”Did I miss it? 这里的 miss 是错过的意思。 对，我错过了吗？然后说 Rache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这里有一个从句了。 哎， 对，我想要你知道。 哦，我想要你知道。 嗯哼，然后知道什么呢？我们就用一个从句 that if it's positive, we're gonna。 啊，没说完哎，这句话。 嗯， 如果是 positive、 嗯、 啊，在检验检测的时候， 嗯 ，positive 是阳性， 嗯， 那么对应的 negative， 嗯，就是阴性 ，哎，阳性一般来讲就是表示它是有的， 对， 有的， 或者 是检测出来了什么异样的， 对，针对。